在打消了疑虑后，陈果也就和叶修一起等着那斩楼兰的反应了。这家伙在刚才和叶修对话结束后就一直沉默到现在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了他身后四人的身上。五个角色现在就和周围的风景一样，只剩下身上一些衣饰在随风摆动着。 这种时候，陈果当然远不如叶修沉得住气。等了会儿还不见反应，就坐立不安，十分有心上去轰这几个家伙几炮，看他们还在不在。结果就这么眼巴巴地候了好一会儿，终于等到斩楼兰冒泡开口后，听到的话却是：“这个，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。”月。 那你刚才在干嘛？陈果问。得出需要时间考虑这个结论。怎么这么麻烦啊？美女，你着急啊？你着急的话，现在就可以加进来呀。展楼兰一边笑着说着，一边还真给竹岩霞这边发了一个加入工会的邀请。陈果只好一边郁闷，一边狠狠地拒绝掉。 这边叶修却是不咸不淡地说了一句：“等你们答复。”而后那五人如同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默默地就离开了。怎样？陈果随即问叶修：“挺慎重的，越是慎重，越值得咱们期待一下。”叶修说：“你觉得他会接受吗？”“不清楚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准备到什么程度了。” 我想他在盘算的也是这回事。陈国转过视角，望向那五人离去的背影。叶修却是把君莫笑的视角转了一圈后，突然来了一句：“好冷清啊！”“喂，你到底是希望冷清一点，让你安心练级，还是热闹一点，满世界的围攻你啊？”“展楼兰能挺快就找到我们。” 家世的人也能很快找到我们。你说其他那些工会，难道真的还不知道我们的行踪？练个级都这么受瞩目，真是群嘲属性啊！叶修自嘲般地说了一下，随手操作着君莫笑开了一枪，引了个小怪，就这么练起级来。这些工会既然能有能力掌握你的行踪，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动作？ 陈国一边说着，一边也操纵着竹烟霞上去帮手。我想，可能和我近期比较受关注有关。叶修说：“作为这些工会不得不考虑在玩家群中的影响，所以就算是暗中行事，眼下他们也不得不谨慎一些。其实这种事儿，他们最希望无声无息的就把对手给灭掉，所以我现在这么受关注，他们也蛮纠结的。” 你挑战任务做得这么满城风雨，是故意的？这个，其实我做不到这样的话，才会是故意的。大实话，却又是让陈国无语了好一会儿。叶修对各大俱乐部工会的揣摩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错。神之领域这边，大家底子都厚，手下无论是工会中的角色。 还是飘在外的野号都是不少。这些无工会的角色就是从君莫笑身边飘然而过，叶修也拿不准到底是不是有问题。君莫笑的行踪，各大工会如果想掌握的话，一点也不难。早在君莫笑冲到50级，还没完成挑战任务的时候，神之领域这边的数大工会就已经做好了迎接的准备。 在第10区，他们好像妥协了一样，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新的动作，就是在等这一时刻，利用神之领域更优势的资源，将叶秋的势头掐灭在50级这个阶段。君莫笑的身边看似是冷清的，但从他进入神之领域的那条公告发出后，他所引发的暗地里的热闹就没停止过。 这一天， 树大工会都是等了很久很久，大家心中都已经各有盘算。兰溪阁、中草堂、霸气雄图、轮回、烟雨楼、呼啸山庄等等等等的工会都建立好了指挥的讨论组，全是为了对付叶秋。但这家伙一个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就成了全荣耀的大名人，这场戏份却是各大工会事先都没有意料到的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们又一次忽视了这次所面对的对手是不同的重量级。职业级的大神来 PK 场 PK 当然不会输了，这总是不会输的。再加上独特的职业、奇怪的武器，50级打70级，这么多犀利的事实，自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。这都是挺容易想到的事情，但问题是各大工会都没有去想这层面的事。他们不是想不到，而是直接给忽视了。结果就是现在这么一个有点纠结的局面。要收拾这样的人气角色，终归是要费一番手脚的。他们可不想让全荣耀的玩家到时候都在讨论。咦，这个君莫笑到底是得罪什么人了？怎么一来神之领域就被追杀成这样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如今这世道，子虚乌有的事儿都能被人八卦得煞有介事的，更何况这种本就是板上钉钉的事。于是到目前为止，各大工会的人都还不敢轻举妄动，也就是家世这边，因为出动了职业选手，所以觉得可以很小动静就给予狠狠的打击，这才一上来就出手，结果却也是碰了钉子，不得不也重视慎重起来。各大工会在游戏里确实还没什么动静，但在游戏外的讨论组里，脑细胞都已经死得满地都是了。君莫笑加入神之领域的第一天，最后居然就这样的平静中度过了。叶修干刷了一天的野怪，中间也有偶遇到一些小小的骚扰，却都是一些不巧遇到。而后一看到君莫笑这个名字，就十分膜拜的玩家凑上来打交道，暗杀、围剿这些事儿，终于是没有发生。 搞什么嘛！ 到最后，陈果都觉得不满了。这提心吊胆的过了一天，各大工会连点动静都没有，真是超级鄙视。 哼，这不挺好啊？ 叶修笑笑。除此以外，那个角色叫深空的网吧客人这一天却也又是来了新星上网，德文君莫笑已经冲进了神之领域，又是亲自跑过来道贺了一番。陈国一边看着却是若有所思。到了第二天，叶修起来跑下来准备游戏的时候，却发现原本专属他们三人游戏的那个位置赫然是坐着三个客人。叶修一阵茫然，拉了个小网管指着那儿，半天却是不知该怎么问。结果小网管倒是清楚叶修的意思，立刻笑着道： 那三台电脑老板搬上楼了。 上楼？ 叶修纳闷了一下，目光在一层里寻摸了一圈，没有看到陈国的身影，转身正准备上楼，却刚好看到陈国从楼梯上走下来，看到叶修，没等他问已经开口： 楼上213包厢。 包厢？ 对啊，防止被人打扰。 陈国严肃地说。这正是那个叫深空的家伙提醒到他的，这都是要成立战队的班底了，游戏的时候怎么能随随便便被人打扰，被人围观的？ 有前途了。 对此叶修也是给予了积极的肯定，立刻跑上二楼。星星网吧的二楼相比一楼 是比较讲究舒适度的高档区，空间大，安静。包厢这样的存在本就是为了让客人不受其他干扰。叶修他们那三台电脑此时都被放进了213包厢。这间包厢本是个四人包厢，星星网吧这边最大的也就是这样的四人格局。不过发展战队的话，选手真要集结起来，当然也不可能是四人。陈果这和叶修一起上来，一路讲着他准备在二层专门隔出一块，作为日后战队可能的训练室。 寒酸了点儿。 陈果最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 没有事儿，任何一家战队初期都是这样熬过来的。” 叶修说着，但看到陈果一脸的不信后，不得不加个补充：“ 以前。” 于是陈果也不再多说什么。包厢里，他的那台电脑已经就是开着的，过去坐下就进了荣耀。 我刚才上了一会儿，没有看到斩龙蓝。 陈果说着，他现在已经是越来越把所有的心思放在战队一类的事情上了。昨天他照旧休息比较早，今天当然也比夜休早起的很多，但上了游戏没有夜休在，竟然不知道做些什么好。君莫笑的代练他现在是不大敢了，神之领域这边危机四伏，他代练的话不用什么职业级选手，大公会精英来一个就足够灭他了。二十级的等级压制他可没能耐扛得住。 不用急，继续练极限。 叶修说着过来坐下。陈果点头。此时唐柔却是不在，这姑娘暂时还没得到叶修只玩游戏不用干活的特别待遇，每天照样和以前一样要做前台收银。不过对她来说，练级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，每天多花些时间看看攻略，看看视频，了解荣耀的基本知识，这些事儿做手前台的时候倒是都可以进行。此时唐柔也正在前台看着当初叶修帮他整理出来的战斗法师攻略，耳边听到有人招呼，回头一看是要上机的客人，也没太在意，看过身份证后给两人开了机器。递回身份证报上机器的座位号时，却看到两人东张西望，目光在网吧中不住地搜寻着什么。 两位还有什么需要？ 唐柔开口问道。当中一人貌似是瞥到了唐柔前台电脑的画面，笑了笑说：“ 哼，美女也玩荣耀啊？”“ 嗯， 这边网吧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高手啊？” 这人接着问。“ 荣耀高手？”“ 是啊。”“ 怎么样算是高手？”“ 这个嘛，恐怕就是要打过才知道了。”“ 哼，和谁打？你吗？”“ 我们俩谁都可以啊。”“ 你们是？”“ 那边红泰网吧过来的。”“ 哦，我明白了。” 唐柔点了点头。他虽然接触荣耀不太久，但在星星网吧待的日头可不短了，网吧之间有一些事情他还是挺知道的。荣耀这个游戏目前是异常的红火，任何一家网吧都有半数以上的客人是在玩荣耀的。每家网吧自然也会借荣耀这个游戏来搞一些东西来拉生意，比如举办一些荣耀的竞技比赛，比如像陈果这样转播职业联赛，都可以算作是讨好荣耀玩家的手段。这当中就有很多玩家客人固定在相熟的网吧上网游戏，这日子久了，对网吧归属感挺强，宛如职业圈中的战队，游戏中的工会似的。网吧之间的荣耀玩家也形成了派系，而网吧之间本就存在生意上的竞争关系，经营者有时也会有一些刻意的引导。 不同网吧之间的荣耀玩家时不时就会来点战斗，当然是在荣耀当中的。而眼前这两位直接找上门来，声称是来自哪间网吧，一来就找有没有荣耀高手的。这种事儿，唐柔在不玩荣耀的时候就在星星网吧里见过不少次了。在陈果他们这些荣耀玩家口中，把这称作是踢场子。这踢场子大多数时候还是玩家想要出一出风头，小范围的风光一把。不过当中也不乏一些是由网吧的老板在幕后推波助澜，这对生意到底有多大帮助谁也说不太清。总之自家网吧的荣耀水平高过其他，就好像在竞争中压了对方一头似的，感觉还是挺爽的。这两人口中的红泰网吧，唐柔倒也知道，距离星星网吧说不上太远，也是家规模不错的网吧。那网吧的老板和陈国也是认识，唐柔也有见过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家伙对于星星这地理条件的羡慕嫉妒恨。地处家事俱乐部的对面，指这位置对于荣耀玩家就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。这红泰的老板抢不到星星这地理位置，所以一直想在荣耀水平上压过星星网吧这边一头，好让周围的人都知道那家破网吧在家事对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只可怜这家伙争了几年一直也没怎么如愿过。陈国的经营手段帮他的网吧笼络了不少家事粉，这些能成为战队粉的玩家无疑本身就是荣耀的大忠粉，水平那都不赖，虽然也没出过什么一览众山小的高手，但红泰那边也同样如此，大家都是些水平半斤八两的高手，真说上门去踢场子，这样完全都是闹笑话。所以红泰网吧这边虽然争，却一直没用过踢场子这种很速成的办法，一直以来都经常搞点比赛，向星星这边邀战，又是单挑又是 KOF 又是组团的，看起来正规的不行，结果斗了几年谁也没能完全压倒谁。但按照职业圈这种小分算法的话，星星这边还是比较占优的，红泰老板自然很是郁闷。结果今天红泰那边居然派人过来踢场子，这倒是还是头一回。踢场子这种方法比较双刃剑，踢成了那真是风光无限，但要上来就被人给打发回去了，那丢人也是丢大了。所以敢来踢场子只不是太自大的，那就是手头真有两下子的。唐柔正打量着这两人，忽然就听到又一人的声音： 哈哈哈哈，你们陈老板呢？怎么没看着呢？ 唐柔扭头一看，认出又进来的人正是红泰的老板。 马老板，今天这么有空啊？ 唐柔招呼了一声。这红泰老板姓马名陈毅，和陈果一样也是个荣耀粉，他的网吧和陈果的星星在荣耀水平上较劲，倒真让人说不清究竟是生意竞争还是两个荣耀粉在荣耀上较劲了。 哟，是小唐啊，老陈呢？ 马陈毅很故意的大声说着，也是很故意的要把陈果叫成老陈。女人总是对年龄比较在意，马陈毅和陈果之间的怄气已经是全方位的了。 他在楼上，帮你叫他。 叫，当然得叫，快叫他下来看好戏。 马陈毅今天的心情看起来真的是十分好。